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3集，常在清。一，沈信一家自从回到京城新买的宅子里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拜访。罗雪燕坐在堂屋里，正与一名年轻女子说话。沈妙到的时候，罗雪燕正在与那女子喝茶，也不知说到了什么，罗雪燕竟也是十分高兴的模样。两人相谈甚欢，连沈妙来了也不曾发现。倒是坐在一头捡着点心吃的罗檀瞧见沈妙，热情地招呼她： 小表妹，今儿个新出的点心加了牛乳的，你要不要也尝尝？ 沈妙笑着摇头，走到罗雪燕身边，目光落在那年轻女子身上，问道：娘，这位是？那年轻女子连忙站起身来，她穿着一身豆青色的衣裳，通身上下倒是没有多余的首饰，只在挽起的发髻上松松地插了一只木钗，腕间一个素银的镯子，这可以算是有几分寒酸的打扮了。可是这女子眉目间有一种淡淡的书卷气息，虽然容貌只能算得上是秀丽，却有一种让人不会轻视的雅意，令人赏心悦目。 这是你祖父恩人的女儿，唤常在清，娇娇大约是没见过的。 罗雪燕笑着说道： 亲妹妹，这便是我们府上的姑娘娇娇。 沈妙微微一笑，对他颔首：青姨。罗雪燕又将常在清拉着坐了下来，又让沈妙依偎着自己坐下，笑言： 说什么青姨，青妹妹生得这般年轻，叫青姨可算是叫老了。若青妹妹不说自己年纪，我便当大不了娇娇多少，便是这样出去，娇娇唤你一声姐姐都是无人说什么不对的。 夫人莫要取笑我了。 常在清含笑道。罗檀笑眯眯地瞧着沈妙： 小表妹，青姨来了定京城，日后可以常常来府上做客，听闻也是个爱下棋看书的，我不懂那些，不过你日后倒是有了玩伴了。 沈妙笑了笑。罗檀自来便是个直肠子，或许罗家的人都是这般赤诚，如罗雪燕和罗檀都是待人热情的。沈妙抬眸看向对面的常在清，虽然如此，要讨好罗雪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尤其是因为罗家人皆是武将，武将和文臣自来便是对不上眼的。罗雪燕和罗檀越是豪爽，对于那些舞文弄墨之人便本能的没有耐心。可是这才不过半天功夫，罗雪燕便和常在清以姐妹相称，竟也是十分喜爱常在清的模样，沈妙的目光就有些冷了下来。见沈妙不说话，罗雪燕拉起沈妙的手说道： 娇娇的手怎么这般冷？最近外头天寒，莫要着凉了才好。 金哲和谷雨在后面有些不自在地低下头。沈妙回府换了衣裳，才喝完姜汤，听闻来了位客人便匆匆忙忙地赶来，都不曾好好休息。罗雪燕不晓得今日沈妙在明安公主那里出了事，两人都是有些心虚。 近几天入冬，自然是冷得很，我的家乡有一种药囊，装着些驱寒的香料，晚上休憩的时候挂在床头，第二日起来也是暖融融的，五小姐若是不嫌弃，我做几个送过来就是。 常在清笑着开口： 亲妹妹连这都会做。 罗雪燕笑了： 都说柳州的女儿心灵手巧，我原先不曾见过，如今看见亲妹妹就晓得了，哪像咱们府里这些姑娘。 她瞧了一眼罗檀和沈妙，佯作无奈地叹了口气： 别说是药囊了，绣块帕子也是不会的。 沈妙自来不喜欢做针线，只觉得这是浪费时日的东西，罗檀就更不必说的，分明就是个男儿性子。罗檀撇了撇嘴： 小姑，莫说我和小表妹了，您不也一样吗？ 罗雪燕语塞， 嗔怪地瞪了一眼罗坦。青怡是柳州人吗？沈妙侧头瞧着他，微笑着问道。柳州离定京可不近啊，这回来定京可是为了何事？常在清的面上立即便显出几分尴尬的神情，罗雪燕连忙将话头岔开，说道： 也没什么事，便是来定京城玩上几日。 啊，那青怡如今是歇在何处？ 现在是歇在沈府的。 啊，原是歇在祖母那里的。既然青怡的爹是祖父的恩人，想来祖母也会十分照顾青怡，这便令人放心了。罗雪燕虽然觉得以沈老夫人的脾性未必就会对常在清有多体贴，不过沈妙这番话说出来还是让罗雪燕的心中熨贴了几分。她道： 这也是。 常在清的笑容微微一僵，却又听沈妙说道：青怡原是住在柳州的，我闻柳州也十分好玩，可惜未曾去过。不过之前在广文堂的时候，有位同窗的家乡便是柳州，说不定你们还认识。 常家是小门小户。 常在清低下头说道： 怕是五小姐的那位同窗不晓得常家。 常家再小门小户，有了青怡你这般出挑的人儿，也不会默默无闻的。不过青怡这般前来定京，青怡的夫君没有跟来吗？沈妙笑得随意问道。常在清的脸色便更加尴尬了，罗雪燕笑道： 娇娇，你可别乱说，亲妹妹如今还待字闺中呢。 沈妙一愣，瞧了一眼常在清，问：不知青怡今年芳龄几何？问一个未出阁的姑娘的年纪，尤其是常在清本来年纪就不小了，这话便显得有些唐突。便是罗坛这样粗脑子的人都停下吃糕点的动作，有些奇怪地瞧着沈妙。沈妙平日里最是懂规矩，礼仪也是多妥当，今日怎么会说这种有些失礼的话？常在清却是从从容容地开口，没有一丝尴尬的爽朗： 今年二十有六了。 沈妙适时地瞪大眼睛，似乎是为了掩饰，很快便又笑道：啊，青怡不说这话，我以为只有十八九岁，真是令人艳羡。沈妙虽这么说，打量常在清的目光却是有些意味深长，让人觉得似乎是没什么恶意，但又并不怎么令人开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